照片， 看看照片和看看游记，啊、哦，感觉特别的美。 那咱们就放弃它了，咱们就说说好的、 哎，说说好的，说说哪些你去了以后你觉得，哎呦，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好，甚至叫出乎意料的好，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哦、 对吧？您都经历过哪些景点是这个样子的？ 主要是看宣传的情况了， 哎， 宣传差点呢，你就哟嚯，真棒呢！ 哎，有的，我记得昨天还看过一条新闻，有一个学校，人家就直接在招生里边招生简章上就写我们这个学校不怎么样。 哦，真的吗？ 啊，真的，好像是哪个学校，我看了一下新闻。 你别来了。 不是，不是别来，就是他、哦、他是跟你说我这个学校我们哪个地方不怎么样、 哦、 啊，就是并不像有些学校包装的就是说我、哦、这个特别好或者怎么样。 空调上课坐沙发。 哎所以呢 干嘛去了。 所以呢他们就是这个我们说看看哪些景点是你去了以后真的觉得哎呦好不错啊、 对对对对。 或者是出乎自己意料啊。 另外比如说大家说了之后彼此可以交流，比如我觉得这个挺好、嗯、那个说我还有疑问这个解释、对吧， 那个你说 互通有无嘛， 你去那儿以后说哎我这地方很好啊，那个人说谁说的，我去怎么不感觉不好， 对， 那么我们也比对一下， 借鉴一下经验吧， 哎，我们比对一下到底是哪个地方你出了问题啊。 哎， 好，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嗯，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各位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约面积等于七个北京南站。 另外来关注南三环主路、后厂村路等等要启动大修了。 哎，还有京籍无房子女幼升小可以在租住地入学。 嗯，再一个是提醒大家注意第三方购票平台吸费陷阱还有点多呀。 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下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的设计方案最近发布了。那未来呢，这座车站将成为世界建筑面积最大的交通枢纽综合体，它多大呢？大约等于 7.1 个北京南站。啊，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位于通州的羊驼地区，是京唐城际铁路、京滨城际铁路近期的始发中道站，同时呢，也是城际铁路联络线、京秦铁路以及北京市中心城区及北京城市副中心市郊列车的重要车站。在此呢还能换乘轨道交通 M6 线、M18 线和预留的城市轨道交通线第一线啊。 嗯， 那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标志性工程，该项目规划总用地范围大概是70公顷，地上总面积是200余万平方米，地下总面积100余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是300万平方米，约等于 7.1 个北京南站。 哎，这个综合交通枢纽我看那个特别洋气的啊。 嗯嗯嗯， 它整个旁边比如说有商场，商场里边有电影院、嗯、有餐厅，就是说你不用在别的地方吃完饭再跑到这站去了、 哦、 你早点去在那儿完全休闲消费，甚至旁边可能还有酒店、 哦、 地下全通着、 哦、 那多从容啊。 对对对， 你要是好赶紧吃啊，赶紧走。 是现在有的时候去机场呢总感觉哎呦你再吃点什么吧，你想哎呦我到了到之前一定要吃点什么，要不然到那儿呢吃反正也有， 选择性也少点、哎、 价格就是有点贵。 对 啊，对， 关键早去了也觉得没事干，在哪儿待着去。 对， 哎，这倒建的比较完善了。你像这电影院看起来是吧，有时候火车都不坐、 哦、但是你这、啊、别错过啊， 很容易。再来关注今年本市市管城市的道路大修工程，昨天凌晨已经启动了。那么南三环主路、后厂村路等等16条道路将陆续大修，大修呢将安排在夜间0点到凌晨5点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影响。那施工道路将采取半幅施工半幅放行的方式，预计大修工程呢将在今年11月完工。本次南三环主路玉泉营桥到玉泉营桥东到丽泽桥北这个路段，分钟四桥东至玉泉营桥东路段的大修完成后，意味着从2016年启动的三环路大修将实现全环闭环，整个三环路大修完成了啊。在这儿呢特别要感谢一下施工的师傅们，在我们可能安然睡着觉的时候大伙儿挥汗如雨啊，您辛苦了。 好，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啊，以后去医院看病、药店买药，如果你忘带了社保卡，那也不怕了，你只要带一部手机就够了，或者手机又增添新功能了啊。日前在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宣布，正式签发首张全国统一的电子社保卡，将在全国推广啊。那这个电子社保卡由全国社保卡平台统一签发、统一管理，与实体社保卡一一对应，唯一映射啊。那么怎么才能把社保卡放进自己的手机里呢？市民只要在支付宝首页搜索城市名加社保卡，通过刷脸认证确保本人操作后就可以了。接着如果你去药店买药，你只需要亮出电子社保卡的二维码，像平时买东西那样扫码付款就可以了，药费就会从你的医保卡余额里直接扣除，就跟出示实体社保卡一样。如果你是在医院就诊，市民关注了医院的支付宝生活号，就诊结束之后就会在支付宝里收到由医院生活号推送的代缴费信息，点击进入之后选择医保支付，就可以通过电子社保卡一键结算了。哦，这个好 倒是真方便。 对，真方便，我就一会儿操作一下看看啊。 有两个条件呢 啊、 哦、第一你得有支付宝， 嗯， 这还不是谁都有、 嗯、哎。 第二呢，这要手机丢了怎么办呀？你说这以后 这个反正就是手机里的信息啊数据现在越来越重要了啊，就是 自毁功能，比如说我手机丢了、让你手机上一操作， 哎， 你手机里边唰 啊哈哈。来， 能管用吗？ 应该可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 疫苗 接种 的事儿。对，今年年内呢，本市户籍的65岁以上老人将可以免费接种23价肺炎的疫苗。在肺炎的死亡人群当中呢， 92.5% 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本市肺炎球菌导致的肺炎疾病直接医疗费用大约1亿，因此呢，今年将把23价肺炎疫苗面向本市户籍65岁以上老人免费接种。目前啊，正在推进采购中，年内就可以实现了。据了解呢，本市纳入免疫规划的疫苗呢，可以预防疾病已经达到17种了，那么是目前扩大免疫规划疫苗种类最多、覆盖人群最广的省市之一。今年年内新升级的免疫规划信息系统将全面落地，届时市民可以通过手机 APP 更加便捷的预约接种。你看又是手机。 嗯，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咱们聊的， 丢什么不能丢手机。 对，咱们一起聊一聊，说说这个叫你有曾经去过哪些名副其实的旅游景点？其实也算是在五一假期之前给我们大家有一个好的推荐，对吧？ 对， 您通过您的个人经验让我们大家有所借鉴 分享， 希望我们五一假期每一个人都能像风一样自由的玩耍。 我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自由，记忆的长久，我给你所有，但不能停留。我像风一样自由， 哎，我们看看大家都曾经自由自在的去过哪里啊，又有怎么样子的难忘的经历，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好不好？ 我像风一样自由。 有一位叫 Y and 新的朋友，一位美女说上周刚从泸沽湖回来， 哦， 蓝天白云美得跟画一样啊，水很清澈，没有任何污染，真的很棒，说值得去放空自己去待几天啊， 哦，特别宁静。 哎呀，这个是放空自己去待几天的吗？ 哎，那儿可能对女性还不是特别需要。 哦，对，他们那边好像有一些特殊的习俗， 对对对，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啊。 啊，对，大家千万别抱着这种心态去就坏了啊。 格格说草原天路啊，去年夏天去草原天路露营，那真的太美了，就那大氧吧呀，你跟那儿就使劲的喘、啊。 草原天路是吧？ 哎， 这应该从北京出发，离得很近吧？ 对， 啊啊， 晚上满天的星光。都能看到银河，我今年还想去。 哎，其实我们也就是特别想要通过这样一个互动话题，咱们大家说一说，聊一聊，因为明天就五一假期了，对吧？给我们点建议。 哦，对，明天就开始了，是吧？ 对，4月28号就开始了嘛。 哦， 对吧？明天假期就开，明天是还 上班？ 上班还是 29号？ 29号开始。哎呀呀，这叫想放假想疯了，这是啊。 妈呀，你明天可得来呀！ 啊，来来来来，好，再来看看。 至尊宝推荐俩地，一个是潭柘寺，一个是盘山，特别好，值得一逛。哎呀，确实不错。 那个至尊宝还说了嘛，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你去过盘山吗？ 我没去过，但是这个是盘山的宣传语， 是吧？好，但是这个盘山它跟江南有什么区别吗？是因为它那个 地方 也是 水乡吗？不是，就是 它那儿 特别秀美， 也是看来也是水比较多，是不是有点像古北水镇那种味道和感觉，是吧？所以至尊宝，所以大家如果给我们 描述一下， 对，说这些景点的时候，你跟我们描述一下，比如说你说盘山啊、你觉得名副其实， 怎么美？ 它怎么美？哪儿好？怎么好玩？哪好玩？ 你看这个 Brand 玩什么？ 拉斯维加斯 啊、哦， 电影。看那么多次，真是不夜城的繁华，睡不了觉啊！ 哦， 到处都是人呐！ 哦， 但是到那儿看人你不烦？ 哦， 哎，都长得不一样啊！ 跟 我自己在电影里的感觉。 不不不，他主要是、这长得不一样，是跟他媳妇儿长得不一样。所以每个人 我们就不深究了。 哎，好，再来看一看啊，还有 我说几条路况吧。 好， 好， 因为有一些事故啊，要提醒大家， 嗯， 咱别太放飞自己啊。京城高速京城收费站南啊，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拥堵。北五环顾家庄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多车事故，后车短暂排队。 嗯， 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排到了上地。圆明园西路萧家河桥下北向南有事故，后车排到了农大路口。 嗯， 东五环小交亭桥南向北，五方桥北南向北各有一起事故，化工桥到大黄庄桥外环方向也是全线车多。还有呢，是北三环安贞桥西向东中间车道也有事故，阳光很刺眼，东向西道路通行的话呢，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和视线啊。嗯， 好的，各位，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的互动话题，咱们说一说您去过哪些名副其实的景点，甚至说是有点出乎意料的好景点，在五一假期到来之前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我感觉咱们听众都深得你的真传， 是吧？但是我觉得你张逸飞说你骗我， 对， 张逸飞， 你别听王一的， 啊， 明天就不上班，不用来，他骗你 呢。好，王一，你竟然是这样的人，哼。我明天不来，我明天 反正不来。听 啊，哎，但不是我说啊，各位，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你可千万别听了以为真的放假。 对对对 对， 对。 明天上班啊，别听这张逸飞的。我一会儿下了节目， 讹在人身上。 对，我下节目我就找他去。我跟你说啊，哈，来，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热点消息啊。 嗯。 首先关注一下市教委发布关于2018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京籍无房子女幼升小可以在租住地入学了。 市教委呢日前发布了关于2018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今年本市幼升小首次在小学入学政策当中呢，符合相关条件的京籍无房家庭在非户籍地租房3年以上可在租住地入学啊，还是有相关条件的。 哦， 在小升初方面呢，2019年将取消特长生招生，在民办校招生方面，对于报名人数超过招生人数的民办学校，各区在现有工作基础上可以引导学校来采取电脑随机派位的方式来招生啊。 那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了，今年北京市首次在小学入学政策当中规定，北京市的户籍无房家庭长期在非户籍所在区工作居住，符合在同一区连续单独承租并且实际居住三年以上，而且在住房租赁监管平台登记备案，或者还有就是夫妻一方在该区合法稳定就业三年以上等条件的，他的适龄子女可以在该区接受义务教育。那具体办法由各区政府结合实际情况来进行制定啊。 嗯，本市呢将采取部门联动审核本市户籍无房家庭合法稳定就业实际居住等入学资格条件，依托北京市住房租赁监管平台核验本市户籍无房家庭住房租赁登记备案信息，租赁信息核验呢自5月7号与入学信息采集工作同步启动啊。 嗯，那我们来说一下啊，今年还将继续重点对过道房、车库房、空挂房等情况进行核查，凡不符合实际居住等条件的，都不得作为入学资格来进行。嗯， 人家也说了啊，审核是比较严格的。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就是以前我们报道过说有一些就比如说这个网络的购票平台啊，或者是就是经常会出现一些你买票的时候它有一些附加项的项目啊， 你留神全买了。 哎，但是最近大家发现如果在微信里买票也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位童先生打算买一张4月28号去天津的火车票，打开微信里同城艺龙的火车票选项，他发现只剩下 8.08发车的二等座票了、 那赶紧买吧。 是啊，他就赶紧填票买啊，这赶紧准备这个付款 一个了。 哎，等弹出这个付款页面一看，本来是应该54块5的车票 近吗？天津， 对呀、啊，大家价都知道呀，突然发现怎么是76块5啊，这怎么涨了这么多呀， 涨20多块钱。 哎， 为什么这样呢？记者就发现了购票页面排列着旅行意外险、一元免单、退改无忧三个选项、其中只有第三项呢被后台默认勾选，乘客您得支付每人2块钱啊、剩下多出的20块钱到底是在哪儿被扣掉的呢？逐一一点发现，名为优选服务的一栏并没有与其他选项设为同样的可勾选的格式啊、只是写着赠28块钱汉堡王餐食的字样、但点进子页面后会发现，所谓的赠这28块钱汉堡王套餐呢、实际上不过是高速出票服务需要支付每人20块钱。 哎，我跟你说啊，你看你在微信里买火车票被加价搭售啊，这已经让大家感觉到就很 不爽， 不爽了，是不是？但是更让人想不到的是，相关的待遇居然还有中英文版的不同啊！说有一位用户叫韩丽的，他呢这个手机一直用的是英文系统， 很可能是我们单位的。 哎呀，上周末呢，他跟好友出去去杭州玩，从北京南站到杭州东选择了一列高铁，然后他就通过英文版的微信啊买票以后，发现是538块5。这时候他的好朋友用中文版的呀， 还是二等座， 哎，还是同样的座位，同样的座次啊，这个。597块5，就发现 翻译费是吗？ 哎呀，这里边好家伙，差了好几十块钱呢啊！那这个就发现啊，它里边其实中文版里边有很多默认的勾选，你这啥意思？ 对呀、啊，坑自己人吗？受了吗？ 哎呀， 总共默认勾选达到了61块钱。 哎，所以中消协今年发布的年度十大消费维权舆热情当中舆情当中呢，其实在线旅游平台因为捆绑搭售成了消费者投诉的一个重灾区、 真的啊。对此呢，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旅游研究室主任戴学峰表示呢，在线旅游平台的竞争极为激烈，不少平台都面临着毛利润率的相对较低，经常亏损或者是只能营收这种持平的窘境。即便如此，部分平台借捆绑搭售或者软件版本不同、收费不同等这个非正规的手段薅用户羊毛的态势，显然不应该再发展下去。 其实我是觉得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天国际金价开盘于 1322.88 美元后震荡上行，最高达到 1326.53 美元后转跌，晚间美元指数大幅上涨，金价承压下跌，最低达到 1315.18 美元后微幅反弹。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 1317.50 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浓情蜜意婚庆季，菜百公司全新推出多款克拉钻新品，钻饰闪耀，诚邀品鉴，兑现真言，挚爱如金，纯美爱情从菜百首饰开启。浓情蜜意婚庆季，菜百公司全新推出多款克拉钻新品，钻饰闪耀，诚邀品鉴，兑现真言，挚爱如金，纯美爱情从菜百首饰开启。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帅。 各位好，我是王一。 咱们继续出发啊，各位带上你的好心情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今天早上我们跟大家一起，咱们聊一个话题，说一说您去过哪些名副其实的景点儿啊、然后或者是出乎意料的景点，就像刚才哆啦 A 梦说的那样。 对 啊，刚一到门口觉得太失望了，怎么就一个荒秃秃小山，但你越往里走越发现景色别有洞天，对吧、 很多朋友都用了那个词儿叫值回票价、去旅游的地方觉得值回了这些之前的投入。 这个呢也算是五一之前给我们大家一些建议，像王雪晨就说了，4月28号公司组织马拉松跑步，29号单位会议，剩下2天加班，五一还出去玩，我只求睡个好觉。 这单位也是头天跑马拉松，第二天还开会， 对， 所有人坐那 儿、这不是 你记得上学吗？参加完长跑之后那节课 啊， 老师都极其有意见，就体育课上节课长跑了 啊， 1500女生800，然后等下节课大家坐那儿，蔫头耷了脑开会、 你们都还有这样的课程安排是吧？基本上我们是这样，我 跑出去就不回来 了。1500 分、 一般有的时候不是跑，他会围着学校跑，就出去跑嘛。就很多我们就出去跑回去以后，你会发现损失一半的学生。 你们可能是那种放射型的跑，啪照直了跑回家喽。 当然这个雪晨啊，你也别难过 你可以听一听我们今天这个有没有推荐的地方，就离你家很近的。 或者 你可以去爬一爬山呀、 对对对， 放松一下。 错峰出游、你还避开人群呢。 对，跑完马拉松估计他也别爬山了。 你这对他是魔鬼式的这个五一假期了。 像张海明威说了，我想给大家提个醒，这个时候是爬山的最好的时候。 你看 我们家房山那就是爬山的好地方，当然我要特别提醒你们，这张海明威提醒的啊，说千万别私自爬野山，太危险了。 嗯， 提醒的特别的好啊，咱爬山咱不差那几十块钱门票钱，好吧。 描述哪儿好咱说说具体的细节。 对 你看人雪松说，我儿子说新西兰皇后镇。 哦， 我们那年去的时候秋天，树黄水蓝，那印象太深刻了。 树黄水蓝 就是美呀、 一幅油画， 真是。 好，再来看一下熊妈妈，她也说了，说我其实去的最名副其实的景点就是海南三亚，每年都带儿子去玩、儿子说是阳光、蓝天、白云、沙滩、空气。哎呦，那小儿子这形容啊，也有点诗人的味道了啊。说我儿子特意让我告诉大帅，说海南最好的原因是补钙。吃了钙片需要晒太阳，那样才能达到目的。 哦，长大个儿吧。 咱宝贝儿现在都已经对于中医这么了解了吗？ 不是，这不是中医。 对于这个养生这么了解了吗？ 是你跟人说你缺钙呀、 没有啊，是高磊经常念叨他这也缺那也缺。我要不转达一下 高磊。缺的不是钙。是吧，你也注意到这问题 了。对 主要不是钙。 对 雅和园说，我真的是去过那富士山，特漂亮，巍峨、特舒服，真是画。 这个时候去是不是 日本那澡堂子里还有一特点 啊、 全是画的富士山。就它不都是盆塘，我们北京叫盆塘嘛，泡浴那个画面基本上全是富士山。 好，所以在澡堂 瞧着， 在澡堂子看看就行了啊。 然后有一位小萝莉来了，就说：“大帅，你能不能帮我问一下，跑马拉松的那个哥们儿是哪个公司的？因为我们28号也跑马拉松。” 哎呀， 你们不会是同一个代？你不会是他领导吧？哦， 小萝莉是 想要套他，想知道这个人是谁？不想开会。这个 雇完跑可能也开不了会，啥时候能回来呀、 啊？是啊，小萝莉问那个雪晨啊，你们是不是去雇安跑啊？往雇安跑啊？还是说去雇安跑啊？ 还是放射型的？ 对。来，雪晨，你可以聊一聊你们去哪儿跑马拉松啊？ 正是开工没有回头见、嗯、啊。贝勒说了，哎呀，古北水镇你别看那是人工景点，建设的很别致， 嗯， 背靠司马台长城，有山有水，水镇的傍晚和清晨特别美，你就得住那儿、嗯、很清静，不错，做梦我都会回去的地方。 哦，但是古北水镇每年都挺难订票，你发现吗？ 因为好啊，大伙儿都抢着去。 是，反正如果要去那玩、嗯、我感觉得，如果尤其是旺季，得隔好久才能订上票啊，得提前很久才能开始。 你不是在那儿有 啊、哦？当然那边产业是我的，就反正、 哎、大帅的特点就是你给啥都接、啊、然后 嘛不惧、哎、是，好吧，接下来、 哎、我听说刚盖那特高那楼、哎、这咱特窄，那个中间特窄，两头特宽， 哪儿 尊不是你的吗？ 这什么中国尊是吧、 啊、不是你的吗？ 没有，我其实当时让我投个100亿嘛，然后我就差400块钱不够，所以我就说还暂时放一放吧。 哎呀， 好， 做梦都是我的啊、 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体育方面的消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哎呀这个 不是特别想关注、嗯、 对，是关注一下羽毛球 这个 赛吧、 这个、 好吧、 啊、前天下午呢在武汉进行的2018亚洲羽毛球锦标赛首轮比赛当中爆出了一个大冷门啊、嗯、奥运冠军林丹以1-2被中国台北选手王子维逆转，11次参加亚锦赛首次一战就出局了。 哎呀其实这个林丹这肯定是本届亚锦赛上最有人气的选手，对吧？ 到哪儿都是啊， 那现场就这个观众的助威声啊，林丹啊，很可惜可能声音太大了影响到了他。没有说这场比赛首轮和中国台北选手王子维的对决当中居然超级单，就是真的是一轮游啊，直接被淘汰出局了。 第一轮呢21-15那就赢了， 嗯， 后来之后就变成1-92-15、嗯、 所以有人也说了 9-15输了 林丹呢、嗯、他的慢热一直都是他的致命问题啊、 哦、 我们希望看到超级丹能够维持，或者是当然其实到了一定的年龄、 哦、他已经很累了 啊、对，没有人能够持续的保持最好的状态啊、嗯、曾经创造过辉煌就值得我们去敬佩了。好， 我倒是快呢，打得还不如他。 哎，好，再来关注一下全球首座 NBA 中心将会在天津开业。 这是为了哪班呢？ 哎、 啊，全球首座 NBA 主题的多功能建筑 NBA 中心将于4月30号，哦，这很近了， 嗯， 4月30号在天津武清正式开业啊。这个中心占地1.2万平方米，功能在于啊，大家听好，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和多种多样的方式为球迷提供体验 NBA 的机会。 嗯， 这座多层建筑呢将为球迷们提供 NBA 标准的篮球场、篮球主题的儿童娱乐和互动游戏中心，以及一家 NBA 商店。 哎，那其实作为开业庆典周的一部分， NBA 中心将会迎来首场这个叫 NBA 世界冠军赛中国区总决赛， 那是青年版的吧、 哎、这对、啊、这场为期7天的比赛将会角逐出10名最佳男女球员，代表中国到美国去参加 JRNBA 世界冠军赛啊、 哦、 中国区总决赛的时间定为5月1号到5号，如果这段时间您这个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那儿逛一逛啊。 你不挺喜欢篮球的吗？ 那、还行，我 会不会去呢？ 我要看我们加班的情况。 我现在发现一个特点 啊、 女同胞到武清可以去逛奥德莱斯、 啊、 男同胞不就奔了 NBA 吗？ 哎，所以你看 对对 他们就为什么把他设在武清、 啊、还有小朋友就是说孩子还得归爸爸带 啊， 因为还有小朋友互动中心啊、哎、妈妈们可以尽情的去逛了。 哎、嗯、好，那接下来再来关注两场比赛啊。一个比赛就是我们都非常关心的咱们中国姑娘朱婷在土耳其联赛表现的怎么样了呢？跟大家说，在4月27号的凌晨，经过五场激战，2017到18赛季土耳其女排超级联赛决赛全部结束，最终瓦基夫银行队，也就是朱婷所在的队伍3-0力克他的老对手，然后实现了总比分3-2，战胜了他的宿敌、 嗯、 拿到了就是时隔2年之后赢得了本队的第10个联赛冠军，而且朱婷独揽20分，荣膺得分王，并且摘得 MVP。哎呀，这个朱婷真的是不错。哎呀， 对，连带着银行我们都听说了，以前都没听说过这银行。 对对对对， 什么瓦什么福？ 哎，我觉得如果我是瓦基夫银行的那总裁，我就是吧，是不是可以考虑来这儿 形象代言人？ 哎，开个银行什么的，在这儿开个分行啊？ 那不都是你随随便便产业吗？ 哎呀，不是，他们那资金盘子太小， 差400。哎，我们来说说这个、 对对对对， 你那是禁止，我这是禁止，你说先说哪个？ 你先说，咱们说两个禁止，你先说你那个、 啊，先说禁止酒精的事儿啊，它不是主要是限制。这是莫斯科地区安全与反贪局前天宣布，在2018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期间，莫斯科政府将在特定时间限制部分地段的酒精饮品销售活动啊。 嗯， 莫斯科市政府计划在世界杯期间限制卢日尼基体育场、斯巴达克体育场、麻雀山球迷狂欢区及其方圆2公里范围内的酒精饮品销售活动，限令有效期为比赛当天和前一天晚间，但是消息并没有说具体的限制是什么。 嗯， 总之是不能喝太多呗。 嗯， 已经制定好一份专门收治醉酒球迷的医院和诊所名单。 这确实是，其实我觉得他们喝起酒来以后，这个打架闹事太吓人了啊！ 喝伏特加据说跟那个喝水一样。 嚯、哦，那经常会在网上还看到一些视频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个禁止的，就是目前开打的2018年斯诺克世锦赛又一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不过这一次呢，除了场上的精彩对决之外，还有一条新规定也是引爆了球迷圈。什么规定呢？他就会这样说，对不起了足球迷们，从今年开始，我们要求现场观众需要着装得体，运动服和团体运动衫将会被禁止。如果赛事组委会认为你某件衣服穿得不合适出现在场内，观众将会被拒绝入场，直到你寻找到合适的替代衣物。就是说他其实因为 这不是台球比赛吗？ 啊，对，但是因为可能有很多台球比赛他们这观众啊经常会穿着足球服来。 哦， 你明白吗？ 哦， 然后呢或者穿一些运动服就来了， 国安的绿 T 恤， 哎，就去 了。 那他就要求说你呢就是不能穿这些衣服了啊。反正这个事儿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这个讨论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和大家互动交流，说说我们的互动话题吧。您去过哪些名副其实的这个景点，然后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这里有什么样子美丽的风景呢？跟我们交流一下。 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 你曾经漂洋过海去到哪里过啊？是为了看谁吗？还是为了看一个风景啊？ 对， 所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您曾经去过哪些名副其实的景点，可以给我们大家推荐的啊？ 是， 对，你说一说，你那有是 Lisa 啊？ 哎呀，这珠海长隆三天正好，带孩子去尤其合适，气温还舒服，我们还去 哦、 嗯， 珠海的长隆是吧？ 带孩子玩，它是个乐园嘛？ 哎，这也不错啊。当然还有很多像我们说像雪晨这样的这里。加班的朋友呢，他们说了也推荐了一些景点啊。Kushim 就说了，哈，我必须得说，我觉得最名副其实、最好的景点就是公司园区一日游， 都是加班。 绝对， 其实假期你也得上班吧？ 啊，对，我也得上班， 是吧？你想清楚。 我无比的兴奋和激动， 你看看， 内心充满着欣喜，呀，太棒了，又能上班了。 我们以后都让给你、啊哎、你的嘴唇令我令嘴唇含有我的味道。哦，天哪、哦、这个 哎呀呀呀呀呀，这个名字哎呀， 但人家说的是很硬气的事儿。 嗯， 千灵山啊、 哦、 爬呀，哎呀可棒了，给我个累的呀，好几天走。 千灵山是千灵山是 在南边，我也不 在在南边是吧、 南宫那边嘛。 哦， 还有温，哎，下来还有温泉可泡。 嗨，我刚才脑子里第一反应成千佛山了。 哦，千佛山呢， 那是济南的一个 山。对对对 对, 对、 啊、我想哎，这姑娘是去济南爬。哦， 千佛山我也爬过 啊。啊啊， 也非常累 啊， 但是那个有那卧佛那雕像还真的不错。 嗯， 大大的那雕像。 对，所以这个咱北京那边南边是吧？ 对， 千灵 山 啊、 哎、 也还不错， 可以泡温泉、 嗯、啊，我们的听众给推荐了啊。再来看一下，笑笑妈说了，去年五月我们带着全家去了东京那边玩啊，主要说一下上野动物园吧。园区门口可以租小朋友推车，所有的动物都超级干净，也不臭。说里边吃的包装设计超级萌，不仅有外表也有内涵。总结一下就是环境好，比较人性化，适合小孩子。哎，这也是笑笑妈妈、哦、一位妈妈给我们带来的推荐啊。 他们那儿的人特别喜欢熊猫、 哦、 据说这他们在当地生一熊猫出来之后股票都涨了、 哦、 然后还有一个人一年365天每天去拍熊猫，如果今天动物园不开门、嗯、在门口拍一下动物园的门，从来没间断过，已经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嗯，熊猫没跟他要版权。 但是你想想、 哎、 他包括他自己结婚什么的都没耽误， 哇、哦， 都要去拍一下熊猫， 这 也挺执着的。 这太执着了啊！ 对对对， 好，这个 雪燕儿说， 嗯， 去年暑假我和几位同事去青海的玉树支教， 哎呦， 那里民风淳朴，蓝天白云，那个牦牛满山到处跑啊跑，真是终身难忘。非常的可爱。 哎呦，我觉得您这段经历一定是一段非常这个有意义的一段经历。 对对对，向您致敬、啊、 还去支教, 支教、啊、 太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说一说您曾经去过哪些名副其实的景点，那里怎么好，跟我们说一说。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尽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惊喜四月就在菜百，浓情蜜意婚庆季，菜百翠钻珠宝送惊喜，钻石闪耀，爱在今夕，千粒大克拉钻石巡展盛大献礼，永恒印记铂金美钻，见证有情人的幸福时刻。活动期间到店更有铂金幸运对对碰等多重优惠，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得更多活动资讯。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好，来关注一下这个北京演艺集团旗下九大院团共同推出的梦想成真五月演出季，4月27号到6月6号上演。九大院团将会带来九部大戏，展现经演旗下各院团艺术家的一片匠心。其中中国杂技团带来的新杂艺实验剧 Touch 奇遇之旅是首次引入欧洲新马戏创作理念，结合中国传统杂技技艺特点，融合多门类艺术元素进行创作的一部实验作品。 嗯，再来关注小朋友，北京儿童艺术剧院曾凭借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想飞的孩子揽得众多国家级大奖。今年六一呢，他们又将推出另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北京童谣，该剧不仅关注传统文化，也关注当下生活，关注孩子们的心灵，讲述一个缺少爱的能力、人格缺失的孩子最终拥有爱，走向内心丰盈的故事。 再来说一下，北京歌剧舞剧院将会带来汇聚北歌明星的歌舞音画《你我的北京》。北京曲艺团将会带来《张回古书》《驼峰行动》，北京民族乐团将会带来《生如夏花》《现代民族音乐会》等等。 我们来看看电影，作为今年内地院线第一部日本分账大片，日本动画电影《玛丽与魔女之花》明天起上映。该片的导演呢，米林宏昌，制片人西村一明啊，近日专程来北京参加了首映式。那么这个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弟子了，这个米林宏昌这部电影还是备受关注的。 好，再来关注另外一个，第14届中国国际动漫节昨天在杭州开幕，一共有85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寻梦环游记》的导演李昂克里奇，还有《挚爱梵高》和《养家之人》的主创成员，《银翼杀手2049》的主创团队等等啊，都出席了这次高峰论坛。 另外呢，还是动画片啊，迪士尼公司最近宣布2018至2019年片单，宣布呢目前正在开发白雪公主的番外片啊，拍摄了新真人电影玫瑰红。他们看中的女主角人选呢是惊奇队长布里拉尔森。玫瑰红这个角色呢来自于格林童话当中的白雪与红梅的故事。迪士尼的玫瑰红把这个故事与白雪公主融合到了一起啊，成为了她的妹妹。这白雪公主不是吃了一口皇后的毒苹果吗？然后就睡着起不来了。这个时候是她的妹妹和小矮人们一起经历了很多冒险的旅程，才能打破魔咒唤醒白雪公主。王子是不是歇了？ 好，接下来时间那看看这个咱们给王子公主们的五一假期推荐一下有哪些名副其实的景点好不好。 王子公主还过什么假期？大芝麻说了，我推荐一个避暑的好地方吧。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哎呀，那叫一个美丽，那叫一个痛快。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风景如画，到处是牛马羊成群，天上飘着那一大朵一大朵的白云呐，空气质量没得说啊，呼吸都不是一般的畅快，路况相当好，从来不堵车，那种感觉真是爽极了。 这个现在、 我也想去， 现在这个季节去草原好好 凉点，这会儿他说避暑的时候嘛， 避暑的时候是吧？现在去还凉啊？ 草原、 也是， 这会儿还是有点凉的， 也是啊。不知道有没有熟悉那边气候的，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来看一下这个，哎呦，斯图尔特说了，我是房山的，我是房山的，千灵山就在我家这儿啊。我们这儿还有上房山啊， 爬一爬， 爬一爬，爬一爬 啊。 陈琴说，冬天 啊。 冬天去这会儿去合适吗？冬天去了巴塞罗那度假半个月。他这是名副其实吗？一个人英语西班牙语超一般啊，这个经停德国的时候借助礼貌的肢体语言45分钟之后顺利找到了返京的登机口，我厉害吧？巴萨这个地区呢恬静舒适啊，这个气候很好，人文环境也不错，海边是碧水蓝天，心情很好。不想回家了。当地的粮食水果都是绿色当季成熟，我胃口也是不错。 这巴塞罗那确实是有一个这种就是怎么说呢，还有一种艺术气息嘛。 是， 来看一下， 教堂也没盖完。 这请叫我蔡就说了，大帅王一你们好啊，我家住在谢岛度假村这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 去过呀。 说这也挺好玩的，适合多数人的休闲娱乐，什么钓钓螃蟹、钓钓鱼、游泳、泡泡温泉，还有青年人喜欢的大型游乐设施什么等等的。这个老人傍晚还可以在园区里溜溜弯，环境也是不错的。 你什么都甭说，你这出了一个近字， 就是他就近， 谁也比不了，哪儿都比不了了。 是啊， 你钓过那螃蟹吗？ 我真没钓过螃蟹， 我钓过虾，我也没钓过螃蟹，去好几次也没敢钓上。但是那儿那大食堂那包子正经不错， 是吗？好，大家，我们接下来时间啊，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天到，游玩巧，阳光晒，真烦躁。别担心，来宝岛，太阳镜已备好，潮流款，抢先尝。太阳镜，近视戴，偏光镜，变色镜，实惠多，折扣好。 全场太阳镜五折起。 宝岛眼镜公司。 北京欢乐谷四期甜品王国4月29日全新开放，10亿巨资打造14大甜蜜游乐，百场文化演绎，这是我们的甜蜜空间。跟随著名少儿节目主持人彩虹姐姐，一起开启甜蜜之旅吧。 春风吹，风筝飞，

好，那全工，这个咱们国内其他地方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呢？尤其五一到了，大家去南方玩啊，去其他地方玩，会是遇到什么样的天气情况？ 这两天呢，主要是华北跟东北还黄淮地区气温是明显回升，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啊都可以上升到上升4到10度的这种气温的程度。像这个天津、石家庄和济南啊，都将达到29度。像东北的长春，甚至明天可以达到28度，这在4月份历史上都是少见的。那么五一小长假期间呢，这个整体看着气温是逐渐一个回落的走势，但是呢，这个降雨，南方的降雨啊，这个要多啊。像4月29号，像江南大部分地区这个降雨啊，而且呢还有所的增强。像华南啊，还有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这个贵州啊，还有湖南、江西这一带，浙江。甚至出现大雨或者暴雨，所以另外呢，它当地由于南方的这个湿热空气呢，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啊等强对流性天气，所以五一小长假这个后边这个29、30、1号包括1号，要是出行的话，到南方要特别注意安全，这么一个情况。 好嘞，感谢全工啊，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那在这儿呢，再次提醒啊，去南方游玩的朋友啊，估计这个季节很多朋友想要下江南，要注意临近的天气情况。稍后关注我们的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今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哎，一起来关注一下876路况信息，我们来看看最新的情况。 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城区联络线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进城方向。东部城区京通快速姚家园路、朝阳路、朝阳北路、广渠路五环到四环之间。南部城区蔡户营南路、德贤路、影定门外大街，还有西部城区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一线、辅师路五环到四环之间、阜成路一线，还有北部城区西直门北大街、新街口外大街、德外大街，以上都是进城方向车多，还有就是宣武门西大街东西双向车多，同时还造成了长春街南向北、宣武门外大街南向北也是车多排队的路段，请大家注意绕行。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出发。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嘿，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各位好，我是王一。 已经是早上的8:38了，如果你刚刚起床，告诉你，你很可能迟到了。 但像下班的感觉，别去了啊！ 别去了，别去了啊！这没必须得去啊，迟到也是得去的。来，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您都去过哪些名副其实的景点？然后因为五一快到了，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啊。看看有一位叫小婉的朋友，哇，这说的绝对的详细。你看人家这就打样板的微信啊，他说我去过北京周边，最最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京东大峡谷了。啊，说你们肯定会觉得我是不是要说玻璃栈道啊 ？No， 我才没有那么俗套，绝对不是栈道，而是那边的索道。那家伙给我们吓的呀，一共1000米左右的索道，坐了13分钟。索道呢是比较简陋的，下面就是峡谷。好家伙，都不敢往四周观望。我发小更是一路哭着喊着到的终点。到终点后，听工作人员说，曾经有人在索道上吓尿了。然后更可怕的是，那边还会经常停电。听后觉得我们真幸运，不是你这个是去玩啊，还是这不是，如果他是真的就是 逗你玩呢吧，人家 这是 河道停电的， 对，就很安全的让你觉得 没 挺吓人， 对， 那这个是正常的啊。如果说是经常出现故障，那就不叫好玩了啊。说那个我们来看，他还发了一张他朋友的视频一段啊， 我看还挺享受的嘛。 这我能看他口型是喊吓死了啊，一直闭着眼在那哭。哎呀，我天哪！ 他这个也不是简陋，就是比较这个是一种索道，它就不是厢式的， 哦， 就 是专门有这种 座椅式的，有的有的有的。 哦， 我在香山还坐过， 嗯，就感觉你朋友都吓瘦了，嗯， 他朋友还是比较稳当的。 哎，好，来看看。 还有叫主持人凯哥说，我觉得最好的景点就是我的老家， 好， 黑龙江依兰县。巴兰河漂流，原生态的大山里，山泉水，山美水美，食鱼更美。 嗯， 哦，对，好想吃那儿的鱼，肯定特别鲜美。 对，你看，我们说了 华顿， 说了这么多的景点景区，我们还有一位朋友直接把他自己的就游玩的地方，人家给写了首诗 作品， 成败得失说，身在车中不是仙，三尺小雾把我关，一个小凳独自坐，两根小杆玩一天，一米空间苦修炼，悲催红尘问世间，起早贪黑拼命干，拼命干，夕阳染红半边天，10个小时算一天，一斗一斗堆成山。请问他是干什么的？ 后来我们点开图一看呢， 哎， 哎呀，挖掘 机司机， 对对对， 是两根小杆玩一天嘛， 那可不是吗？非常辛苦啊！ 哎，当然刚才说到 了，对对对，说到了内蒙古那边的，就是草原、 呼伦贝尔 啊、呼伦贝尔什么的，然后很多熟悉的朋友跟我们说了，说现在如果去的话，还是挺冷的， 冷。 哎，我刚才看到了，啊、看到好多朋友啊，说这个这样像依旧。说现在呼伦贝尔还是那个黄色的，小薇也说这会儿呢先别去，说很冷的，要穿厚一点，草还没长出来，7、8月份去是最好的。但是要想吃纯正的羊肉串，哪会儿就什么时候去，那都是可以的。 对，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 还得说到吃你、 哎、咱们借着这个互动话题，咱们就开始听一听都有哪些旅游方面的资讯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哎呀，这照片是哪儿的狮子？怎么雕这么难看呢？ 这就是我们的兔 ZZ 给我们发过来的，他是去古北水镇、 哦、 啊、 哦， 正好碰上下雪， 再雕雕这景儿还是不错。 对， 啊、 但是他可能这雕的不是狮子，但哎呀，真是 这是这样， 大嘴狮，我觉得 这嘴忒大了。 来说一说旅游方面的啊，五一旅游热度，北京是居第一位的。 嚯、哦，昨天呢，某地图联合全国多地交通管理部门共同发布了2018年五一出游指南。 嗯， 哎，这个小长假期间，高速拥堵将呈现 M 型的趋势。 嗯， 全国高速当中，东莞莞佛高速还有北京京昆高速交通压力那是最大。 哎，这个指南也提醒，由于假期高速免费通行以及节假日出游相对集中，预计假期第一天4月29号会迎来高速出行最高峰，全天拥堵延时指数平日比平时增长 3%， 在小长假最后一天5月1号会迎来高速返程高峰，全天拥堵指数会比平时呢增加 2% 啊。 根据以往的用户搜索数据呢，指南预测测得啊，这个2018年五一期间全国人气最高的十大景区， 嚯， 杭州西湖， 嗯哼哼，您就别去了， 深圳大梅沙海滨公园， 哎， 上海外滩， 考虑一下， 嘉兴西塘古镇景区， 要什么慎重 啊？浙江金华横店影视城， 嗯。 北京房山十渡风景名胜区， 哦， 我这是不是应该比别的声大点？ 对、 啊，嘉兴乌镇、南京夫子庙、北京颐和园、八达岭长城， 哎，这都是这搜索比较多的。其实我们说， 对， 也一定会是热度人 是 最多的地方。 你看看，能错峰咱就错， 哎、 是吧？哎，那从城市看呢，五一期间人气较高的旅游城市主要集中在直辖市及一些省会城市了。 嗯， 北京的景区整体所受的关注度最高。 嗯， 居五一十大旅游城市之首，在景区人气增长最快的排名当中，深圳小梅沙人气增速最高，随后是西安白鹿原影视城，搜索人数同比提升150%以上。 嗯， 我的妈呀！ 好，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啊，就是安徽会馆开始这个拆除腾退院落违建啊，预计六月中旬来完成啊。长期被居民包围和占用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安徽会馆本周开始拆除违建，拆违工作预计六月中旬结束，随后将着手编制文物修缮和保护利用方案，逐步恢复它的历史面貌。 这个会馆厉害了，始建于清代中后期的安徽会馆呢，被称为京师第一会馆， 火 是咱北京会馆当中唯一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也是京剧发祥地的唯一文物见证。 哦， 安徽会馆整体建筑分中东西三路，占地面积达到了9000多平方米。 嗯， 2014年安徽会馆对中路的大戏楼、神楼、碧玲珑馆等主体建筑进行了修缮，但是东西两路的院落呢还被居民占用着啊。但是现在做工作，那人家得有住、有地儿住啊。 对， 当然了， 对对对， 这个是中路最南侧的25号院以及西路的27号院等等六处居民大杂院呢实施腾退，目前绝大多数的居民呢已经自愿的腾退了。 嗯啊，好，再来关注一下啊，一朵花伞30吨，钢铁花海绽放北京世园会，说94朵钢铁花伞组成的花海，沿着一个个微微倾斜的壳体呢，是徐徐展开。人信步走在伞下，便会情不自禁地被这片花海所吸引。这是什么呢？这就是2019北京世园会的核心建筑之一国际馆，也是园区内面积最大的场馆。国际馆内第18朵花伞近日吊装完成，整座场馆预计将于今年9月30号竣工。 又多了一个出行选择呀。 嗯嗯嗯。 再来说说重庆綦江国家地质公园明天开放。 嗯 啊。重庆首个以古生物化石为主题的国家地质公园重庆綦江国家地质公园将于明天正式对外整体开放。那么重庆綦江国家地质公园呢，由古建山、老营山、翠屏山三个景区组成，总面积100平方公里，是集科学研究、旅游观光和休闲度假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质的地质公园，也是全国的科普基地。 嗯，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的旅游景点啊，包括今天也跟大家互动有哪些好看的景点，如果您真的是假期里啊，就是嫌时间短出不了太远，咱到公园里走走看看，那青青河边草也不错呀。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这个听完这首歌，有位朋友问：这歌，你今天高磊来了吗？ 人没来，安排下了。 对对，他把歌你早给我们找好啊。 来，这有一个路况啊，齐峰说的，通州区北运河西地铁站南，或者上通州区北 运河西地铁站南， 北运河西地铁站南北向南的方向100米最内侧车道呢，有这个车辆追尾，还是比较拥堵的。 好，谢谢这位朋友齐峰啊， 北运河西地铁站南应该是。 下一次给我们加个逗号。 这可能咱不了解这个地方啊， 哎， 这您也告诉我们一下。 对对对， 说到哪儿好玩，去了之后不虚此行啊。旺旺说了，我跟你们说说，我喜欢古城，我说说这个凤凰古城。过了桥有一家米粉特别好吃，老板是个老爷爷，在他家吃可以免费随便喝酒，竹叶青、青梅酒什么的，东西好吃，酒好喝。 哎呦，哎，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 看出来你喜欢古城。 哎，对，每一次有人推荐一些什么地方的时候，如果能够特别说到某个店或者是某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特打动你。 哎，特打动人，而且就会觉得玩得很细，对吧？特别有回忆。还有体会也说了，说京东大峡谷真是挺不错的，我们就是去年五一去的。哎，看来这个京东大峡谷已经有人两次推荐了啊。 对对对。私信说，哎，我上周末就去的那上方山呀，哇，买了好多香椿呐，20块钱六大捆儿， 嚯，这个香椿前一段时间刚出来的时候就20块钱一斤呢， 他那山里他肯定他的优惠呀， 但是咱们别随便去挖，我就， 哎，对对， 注意安全， 挖野菜这习惯也不太好， 注意安全啊。还有我们来看一下啤酒沫就说了，近期怀柔黄花城的水长城， 吹掉吹掉啊， 啊，什么意思？ 啤酒沫嘛， 啊哈。说青山碧水，前前小溪边有烧烤区，有小孩玩的项目，景色美的不像话。对， 这 个黄花城水长城 我聊做过节目，确实很漂亮。这划着船一低头啊， 啊， 哟，这长城在水底下呢。 对，而且还有是哪儿？就是你要秋天去的时候，它那地方银杏叶一黄，也特别的美。当然我没有春天去过，我觉得应该是景色别有一番味道，对吧？ 哦， 好，那接下来时间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段奇闻异事吧， 行啊， 看看还有哪些好玩的事儿啊。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说这个美国航空航天局。大家知道那 NASA、 哦、对、啊、咱不是说哪个名副其实的好景点吧，人家也发现个景点 远着呢。 哎呀，好，哪儿？ 天王星， 火， 海底火、 哦、哎，对对，说这个他们爆料 这个 NASA 爆料说天王星有一个一直不为人知的秘密。废话，我们怎么知道呀？说它挺臭的，说是 啊，说这个他怎么知道的？ 他这个天王星距离太阳呢，大约29亿公里。研究人员一直怀疑天王星大气当中有硫化氢成分，但始终难以确认。有一个全球性研究小组如今证实，构成天王星大气层的一种关键成分就是硫化氢。这是一种有臭鸡蛋气味的无色气体。 哎呀，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天王星什么味儿，你就去找个臭鸡蛋闻一闻啊。说研究人员利用光谱仪分析天王星发出的红外线，得出了这个结论，也就是说他没有去过啊，他通过光谱仪来分析的啊。 但是呢，天王星也并非是臭到没朋友啊。 哦， 这个 NASA 又说了，海王星大气当中同样可能含有硫化氢哦。 哦， 而人们从距离太阳更近的木星和土星大气中监测到氨同样是有刺激性气味的呗。 哦， 也有点臭味。 嗯， 哎，他又说呢，行星大气成分的差异有助于人们了解它们的形成和历史。 其实我有时候经常在想， 感觉不能在那生。 你说我们地球是不是就是个蛋黄啊？对吧？我们只是这蛋黄上寄生的细菌而已。我们居然还在这做节目、哎、哦， 那你是一颗巨大的智慧菌。 没有，我觉得 你说他已经臭了，咱还新鲜着呢， 是吧？那对你，你看那边两个臭蛋，我们这是个好蛋，对吧？哎， 为什么我们非得是蛋黄呢？不能是别的？比如说，为什么不能是核桃仁呢？ 也可以吧，或者是我们就是其实某个巨型人外星人身体里的一颗细胞。 哦。你这可以，哎，你可以参加那什么科幻小说大赛 啊、哎哦，是吧？ 对，尤其把什么， 我有 这些都是你的。 我有时候经常会在脑海当中去想一些这样的事儿啊。 刚才那谁摩擦说了，大帅这心态就是歇后语啊，希特勒看地球仪 啊、嗯，好， 全是我的。 哎呀，好，这是应该值得批判的啊。来看一下，右三撇就说了 啊， 主持好，我给大家推荐个地方啊、嗯，悬空寺。好，您推荐个寺庙，然后叫我们俩住持，你什么意思？说在大同好像是好多年前去的，那真的是鬼斧神工啊！ 嗯， 悬空寺好像有听说过。嗯、 猫头也说了，这两位大哥，这香椿不是挖的，是香椿是在树上，我还摘过呢。 哦，对对对、嗯、对，是那个香椿叶摘的啊。 大帅想说的就是，其他的菜也都别挖。 嗯嗯、 哎、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忽略了一部分。 哦，依旧给我纠正了，说大帅呀、啊，香椿刚出来的时候是20块钱一两。 不是你那个两句话从头到尾都需要纠正， 合着都一个没对， 把那两句话咽回去。这、嗯、盛伟说：“哎呀，二位出资是不是带我去天王星玩一趟？” 好，你要去找臭，不用。 对你跟臭鸡蛋玩， 我你跟个臭鸡蛋玩一玩，你的 出资给您，我买十个。 你跟去天王星闻到的味道是一样的。 哎，对了， 还有艾瑞克森说了：“大帅，我也跟你有一样的想法。”我也可能他也觉得就是我们是一个在蛋黄上，然后我们是个细菌，你知道吗？ 哎呀， 我们改天咱们讨论一下好不好？ 那我也要当有益菌。 来看看还有 这可以分析啊，你可以分析这个，到时候咱们给你做一新书发布会。 哎，是吧？好， 对， 来看看还有其他的朋友没有？ 对、嗯、你放首歌，伴随着这歌，我们来念念其他朋友的微信。 行 啊， 嗯， 这儿还有这个。说去台湾的， 嗯， 国安市我心想说，刚去了我国台湾， 嗯、 景色好啊、 嗯， 日月潭、阿里山，哎呀，早点回家呀、 嗯， 还想多去几次。 嗯， 我真是刚去，我刚回来没几天， 是吧？ 哎，他那个火车哈， 嗯， 坐在火车往那边右边一看就是海 啊，对，他有一条道就是 叫南回铁路， 尤其是去花莲那边的，反正就是你坐在那上面往旁边看，一路都是风景啊， 特别 好。 嗯， 好，今天节目呢跟大家聊了这么多，非常感谢您给我们的推荐啊，那希望大家在假期当中都能有一个好心情，甭管是上班的还是出去玩的， 对对对，你都辛苦了啊。 哎、 我是王一， 我是大帅，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个节目是娱乐七十二变。 走多远，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等我们老了还能翻看这画面。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一辈子的朋友永远不说再见。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 因为在法庭上我为马瑞克辩护，因为我发现被告根本就不应该是他呀，但是我要为他辩护，我就得把库伊格给宰了啊！我是替你宰的。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宋儒与官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记”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故乡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哟，